你好，我是 Chrono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开始进入全新的安全篇，聊聊与安全相关的 HTTPS、SSL 还有 TLS。在第14讲里面，我曾经谈到过 HTTP 的一些缺点，其中的无状态在加入 CUI 以后得到了解决，而另两个缺点，明文和不安全，仅凭 HTTP 自身是无力解决的，需要引入新的 HTTPS 协议。为什么要有 HTTPS 呢？简单的回答是因为 HTTP 不安全。由于 HTTP 天生明文的特点，整个传输过程完全透明，任何人都能够在链路中截获、修改或者伪造请求响应报文，数据不具有可信性。比如前几讲中说过的代理服务，它作为 HTTP 通信的中间人，在数据上下行的时候，可以添加或者删除部分投资段，也可以使用黑白名单、锅里包里的关键字。甚至直接发动虚假的请求响应，而浏览器和云服务器都没有办法判断报文的真伪。这对于网络购物、网上银行、证券交易这样需要高度信任的应用场景来说是非常致命的。如果没有基本的安全保护，使用互联网进行各种电子商务、电子政务就根本无从谈起。对于安全性要求不那么高的新闻、视频、搜索等网站来说，与互联网上的恶意用户、恶意代理越来越多，也很容易遭到流量劫持的攻击。在页面里面强行嵌入广告或者分流用户，导致各种利益损失。对于你我这样的普通网民来说，HTTP 不安全的隐患就更大了。上网的记录会被轻易截获，网站是否真实也无法验证。黑客可以伪装成银行网站，盗取真实姓名、密码、银行卡这样的敏感信息，威胁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。总的来说，今天的互联网已经不再是早期的田园牧歌时代，而是进入了黑暗森林状态。上网的时候，必须步步为营，处处小心，否则就会被不知道埋伏在哪里的黑客所猎杀。既然 HTTP 不安全，那什么样的通信过程才是安全的呢？通常认为，如果通信过程中具备了四个特性，就可以认为是安全的。这四个特性是机密性、完整性、身份认证和不可否认。机密性是指对数据的保密，只能由可信的人访问，对其他人是不可见的秘密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不能让不相关的人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比如说小明和小红私下聊天，但隔墙有耳，被小强在旁边的房间里全都偷听到了，这就是没有机密性。我们之前一直用的 Wireshark，实际上也是利用了 HTTP 的这个特点，捕获了传输过程中的所有数据。完整性是指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没有被篡改，不多也不少，完完整整的保持着原状。机密性虽然可以让数据成为秘密，但不能防止黑客对数据的修改。黑客可以替换数据、调整数据的顺序，或者增加、删除部分数据，破坏通信过程。比如说，小明给小红写了张纸条：“明天公园见。”小强把公园划掉，模仿小明的笔迹，把这句话改成了“明天广场见”。小红收到以后，无法验证完整性，信以为真，那第二天的约会就告吹了。身份认证是指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。也就是证明你真的是你，保证消息只能发送给可信的人。如果通信的时候另一方是假冒的网站，那么数据再保密也没有用。黑客完全使用冒充的身份，套出各种信息，加密和没加密一样。比如，小明给小红写了一封情书，说我喜欢你，但不留心发给了小强。小强将错就错，假冒小红，回复了一个白日做梦。小明不知道这其实是小强的话，误以为是小红的。后果就可想而知了。第四个特性是不可否认，也叫不可抵赖，意思是不能否认已经发生过的行为，不能说话不算数，耍赖皮。使用前三个特性可以解决安全通信的大部分问题，但如果缺了不可否认，那通讯的事物真实性就得不到保证，有可能会出现老赖。比如说，小明借了小红1000块钱，没写借条，第二天矢口否认，小红也的确拿不出借钱的证据，只能认倒霉。另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小明借钱了以后还给了小红，但没写收条。小红于是不承认小明还钱的事儿，说根本没还，要小明再掏出1000块钱。所以，只有同时具备了机密性、完整性、身份认证、不可否认这四个特性，通信双方的利益才能有保障，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安全。说到这里，终于轮到今天的主角 HTTPS 出场了，它为 HTTP 增加了刚才所说的四大安全特性。HTTPS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协议，RFC 文档很小， 只有短短的七页，里面规定了新的协议名 HTTPS，默认断口号443。至于其他的什么请求响应模式、报文结构、请求方法、URI、投资段、连接管理等等，都完全沿用 HTTP，没有任何新的东西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协议名 HTTP 和断口号80这2点不同，HTTPS 协议在语法语义上和 HTTP 完全一样，优缺点也照单全收。不信，你可以用 URI HTTPS 3w:kernel.com 访问之前08至21讲的所有事例，看看它的响应报文是否与 HTTP 一样，你肯定已经注意到了。在用 HTTPS 访问实验环境的时候，Chrome 会有不安全的提示，必须点击高级继续前往才能顺利显示页面。而且如果用 Wireshark 抓包，你会发现与 HTTP 不一样，不再是简单可见的明文，多了 client hello、server hello 等新的数据包。这就是 HTTPS 与 HTTP 最大的区别，它能够鉴别危险的网站，并尽最大的可能保证你的上网安全，防御黑客对信息的窃听、篡改或者钓鱼伪造。你可能要问了，既然没有新的东西，HTTPS 凭什么就能做到机密性、完整性这些安全特性呢？秘密就在于它名字里的 S，它把 HTTP 下层的传输协议由 TCP/IP 换成了 SSL/TLS，也就是说，把 HTTP over TCP/IP 变成了 HTTP over SSL/TLS，让 HTTP 运行在了安全的 SSL/TLS 协议上。收发报文不再使用 Socket API，而是调用专门的安全接口。所以说，HTTPS 本身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本领，全是靠着后面的 SSL/TLS 撑腰。只要学会了 SSL/TLS，HTTPS 也自然就手到擒来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SSL/TLS 它到底是个什么来历。SSL 也就是安全套接层，在 OSI 模型中处于第五层，由网景公司在1994年发明，有 V2、V3 两个版本，而 V1 因为有严重的缺陷，从未公开过。SSL 发展到 V3 的时候，已经证明了它自身是一个非常好的安全通信协议。于是，互联网工程组 IETF 在1999年把它改名为 TLS，正式标准化，版本号从1.0重新算起。所以，TLS 1.0实际上就是 SSL V3.1。到今天，TLS 已经发展出了三个版本，分别是2006年的1.1、2008年的1.2和去年的1.3。每个新版本都紧跟密码学的发展和互联网的现状，持续强化安全和性能，已经成为了信息安全领域中的权威标准。目前应用的最广泛的 TLS 是1.2，而之前的协议都已经认为是不安全的，各大浏览器即将在2020年左右停止支持。所以接下来的讲解都是针对的是 TLS 1.2。TLS 由记录协议、握手协议、警告协议、变更密码规范协议、扩展协议等几个子协议组成，综合使用了对冲加密、非对冲加密、身份认证等许多密码学前沿技术。浏览器和服务器在使用 TLS 建连接的时候，需要选择一组恰当的加密算法来实现安全通信，这些算法的组合被称为密码套件。你可以访问实验环境的 URI 23-1，对 TLS 和密码套件有一个感性的认识。可以看到，实验环境使用的 TLS 是1.2，客户端和服务器都支持非常多的密码套件。最后协商的选定的是 ECDHE、RSA、AES256、GCM、SHA-384。这么长的名字看着有点晕吧？不用怕，其实 TLS 的密码套件命名非常规范，格式很固定，基本的形式是密钥交换算法、签名算法、对冲加密算法和摘要算法。比如刚才的密码套件，意思就是握手的时候使用 ECDHE 算法进行密钥交换，用 RSA 签名和身份认证；握手以后的通信使用 AES 对冲算法，密钥长度256位，分组模数是 GCM；摘要算法 SHA-384，用于消息认证和产生随机数。说到 TLS，就不能不谈到 OpenSSL。它是一个著名的开源密码学程序库和工具包，几乎支持所有公开的加密算法和协议，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标准。许多应用软件都会使用它作为底层库来实现 TLS 功能，包括常用的外部服务器 Apache、Nginx。OpenSSL 是从另一个开源库 SSL EAY 发展出来的，曾经考虑命名为 OpenTLS， 但当时 TLS 还未正式确立，而 SSL 早已广为人知，所以最终使用了 OpenSSL 的名字。OpenSSL 目前有三个主要的分支 ,1.02 和 1.10 都将在今年年底不再维护，最新的长期支持版本是 1.11。我们的实验环境使用的 OpenSSL 是 1.10G。由于 OpenSSL 是开源的，所以它有一些代码分支，比如 Google 弄了一个包容型 SSL,OpenBSD 用了一个 Library SSL。这些分支在 OpenSSL 基础上删除了一些老旧代码，也增加了一些新特性，虽然背后面有大金主，但离取代 OpenSSL 还差得很远。好了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 HTTPS 和 TLS， 下面做一个小结。因为 HTTP 是明文传输，所以不安全，容易被黑客窃听或者篡改。通信安全必须同时具备机密性、完整性、身份认证和不可否认这四个特性。HTTPS 的语法语义仍然是 HTTP， 但它把下层的协议由 TCP/IP 换成了 SSL/TLS。SSL/TLS 是信息安全领域中的权威标准，采用多种先进的加密技术保证通信安全。OpenSSL 是著名的开源密码学工具包，是 SSL/TLS 具体实现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，给你留两个思考题。第一个，你能说出 HTTPS 与 HTTP 有哪些区别吗？第二个，你知道有哪些方法能够实现机密性、完整性等安全特性呢？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感谢你的。